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一，农历5月25，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我国将实施健康扶贫计划，734万贫困患者将得到分类救治。 俞正声出席第9届海峡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人物专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 安监总局明察暗访辽宁省钢铁行业，发现各类问题102项。 山东淄博创新改革经验，让抽象改革变为民生实事。 同仁堂等24家北京保健品企业生产基地迁往河北唐山，北京产业转移再提速。 央广时评，改善营商环境，东北却需刮骨疗毒。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今年国家将实施健康扶贫3个一批行动计划，即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734万贫困患者将得到分类救治，请听报道。 来自四川石渠县的患者列扎，最近在甘孜州人民医院接受了晚期肝包虫病自体肝移植手术。这项手术难度很大，目前在全世界仅有50多例成功案例，手术费用高达20万元。列扎的亲属一白说，这曾让他们这个贫困家庭一筹莫展。 因为这个手术要花很多钱，我们开始也很着急，后头住进来以后才晓得国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优惠和减免，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很高兴很放心了。 四川省已经建立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63万户、184万贫困人口的动态管理数据库，在基本医疗、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基础上，四川通过基本医保补助安排资金，新增设了县域住院费用全额报销补助，对符合条件的包虫病、残疾儿童、晚期血吸虫病、重症大病给予700到3万元不等的费用补助。甘孜州人民医院肝胆儿科主任魏庚富表示，相关的帮扶措施又为列扎在经济上松了绑。 融合疗、新合疗，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国家对于包虫病手术的有专项资金。第三个呢就是工会的救助，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民政局，还有一个精准扶贫的一个专项资金来补助。这样算下来，就是包虫病的从病人住院到出院，基本上负担在10%以内。 国家卫生计生委针对影响生产生活能力的93个病种进行分类救治，能一次性治愈的集中力量治疗，需要住院维持治疗的由就近具备能力的医疗机构实施救治，需要长期治疗和康复的由基层卫生机构实施康复和管理，确保到2018年底，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食管癌等9种大病集中救治全覆盖。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全面建立农村贫困人口健康卡，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为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每年开展一次健康体检。 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约有330万人，患长期慢性病的约有400万人，其中15至59岁劳动年龄段的患者占41%。组织对患有大病或长期慢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分类救治。 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对贫困人口实行了全覆盖，中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逐步覆盖贫困人口。党的18大以来，我国健康扶贫取得了积极进展，已为全国553万户因病致贫返贫家庭、734万贫困患者建立了健康扶贫工作台账和动态管理数据库。截至今年5月底，已经分类救治贫困患者260多万人。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 确保到2018年底，大病集中救治覆盖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村特困人口，同时各地可结合地方实际逐步扩大集中救治病种，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患大病能够应治尽治，不落于人。 第九届海峡论坛昨天在厦门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俞正声在致辞中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向第九届海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乡亲表示诚挚问候。央广记者焦莹、马宁报道。 俞正声指出，去年以来，尽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但两岸交流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推进两岸民间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决心和态度没有改变。为了给来大陆的台湾同胞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提供更多的生活便利和保障，我们已经相继出台了20多项政策措施。 俞正声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论坛主题阐述了5点意见。第一，深化融合发展需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同胞要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出发，加强交往，增进了解，逐渐化解心结，更好促进融合发展，共同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第二，深化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两岸经济合作水平，厚植两岸共同利益。我们愿意首先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努力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的社会效益，增加两岸同胞的受益面和获得感。第三，深化融合发展需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第四，深化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两岸同胞的创造力，进一步增强融合发展动力，希望更多两岸同胞参与两岸交流。第五，深化融合发展需要两岸同胞携手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俞正声说，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根本利益的最大威胁和祸害，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分裂国家、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维护好两岸共同家园。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发言中表示，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两岸的和平与合作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追寻的目标。我们不会忘记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复兴中华的理想，祈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 特别报道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人物专访今天播出，对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的采访。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2012年底，张晓明从国务院港澳办转至香港中联办，成为中联办历史上最年轻的主任。4年多里，他经历了非法占中活动、旺角暴乱事件、港独议员宣誓闹剧等一系列风波。张晓明认为，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新事物，一国两制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是在所难免的。面对这些新问题，要保持定力，客观分析，妥为应对。 就香港出现的这些问题与它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和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有关，高房价、高租金的政策推高了营商成本、创业成本，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贫富悬殊、住房困难、青年人向上流动比较难，这些社会矛盾呢也在进一步加剧。同时呢，这几年香港又要处理像行政长官普选方案这样的本来就具有较大争议性的重大政治法律问题，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一些政治力量，也必然会发生激烈的交锋。所以我说呢，这个香港这几年出现的一些乱象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阶段性和特点。 如何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张晓明认为，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香港与国家的关系， 不能任由一小部分人曲解一国两制的含义。 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香港有一些人总是片面地强调两制的差异，片面地强调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片面地强调香港利益，而不是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充分尊重中央的权利。他们也夸大和制造香港和内地两地民众交往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小矛盾，有的人甚至公开地宣扬港独主张，这些都是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所不容的。 香港回归20年，东方之珠风采依旧。张晓明说，现在国家有三个大的战略都跟香港密切相关，是重大利好。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城市群，实现有效对接，善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之需，就能实现未来更大的发展。 要积极地融入国家的发展，这个是大势所趋。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泛政治化只会增加香港社会的内耗。所以我想还是香港同胞有这样的智慧，就是要回归这个社会理性包容的传统，就像那首歌曲《狮子山下》里面的歌词当中所倡导的，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百里胶原是掌平，竹枝唱出尽无声， 是鱼米之乡，也是文化之邦。 嘉善巧克力小镇能品尝多少种口味的巧克力美食？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工厂到底有多神奇？跟我一起去体验吧。 是摩登小镇，也是美丽水乡。 嘉善这个地方是我们接轨长三角、接轨上海、推动城乡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区位优势，也有很好的基础。它对我已经显现。 斗转星移，念老城，练新城，一座全新的嘉善正在崛起。 我是遥感博士张亮，无人机应用开发，谁与我争锋？ 我喜欢上海的高楼林立，更喜欢水乡的淳朴宁静。建设美丽乡村，我最棒。 嘉善，我来了。 嘉善，我来了。 嘉善，我来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让如今的嘉善迷人而多变。6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清晨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纵横，聚焦嘉善声音。晚上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携手腾讯新闻、嘉善电视台音视频同步推出特别节目《牵手嘉善，非你莫属》，全天主播王毅视频直播，边走边看不一样的嘉善。6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带您聆听砥砺奋进的5年嘉善声音，敬请关注。 备受关注的西安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造假案近日一审宣判，环保部表示此案是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件，今后将建立相应防范和惩治机制。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经一审审理，西安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造假案涉案7人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获刑，刑期为1年3个月到1年10个月不等。本案涉案人员采取棉纱堵塞采样口，导致 PM2.5 浓度值下降约3成到5成。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表示，这对于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和重污染天气防治来说都有较大影响。 要通过不断的跟监测数据的比对，那么如果说我们那个监测本身就有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就很难。 环保部监测司负责人表示，目前环保部已将全国1436个国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试权全部上收，并每年对其数据进行专项检查。从此前检查的情况来看，国控站点监测数据总体来说较为客观，能够如实反映当地空气质量，但也存在个别地区和站点数据质量问题，也发现了类似西安案这样的人为干预监测数据的案例。为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环保部将按照谁考核谁监测的原则，加快推进环境监测体制改革。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傅德前表示，此前发布的“十三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案要求，今后地方如果存在环境监测质量造假行为，在考核地区环境要素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时，就会被一票否决。 在整个你的运维过程中，你的指控工作，你的运维这个所有的要求是不是到位，来考核它。空气制动站周围统一装上探头，就是你只要接近站点周围，我们探头就能把你捕捉到。 央广记者潘毅报道。近日，国家安监总局组织检查组前往辽宁省鞍山市营口市，针对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工作进行了明查暗访，重点抽查了鞍山宝德钢铁有限公司等五家钢铁企业，共计发现各类隐患和问题102项。检查中发现，企业专项行动不落实，重大隐患仍存在。部分企业实际并未建立起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甚至还存在严重的两张皮的现象。此外，还存在当地监管执法不到位、企业隐患整改不彻底的问题。安监总局责令辽宁省安监部门按照相关要求，扎实开展钢铁行业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工作，加大处罚力度，提升执法效果，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并且要求将五家企业的整改方案和有关执法处罚情况限期向安监总局反馈。 山东淄博构建施行督查通报细化考核等制度，让改革部署从一份份抽象文件变成一件件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民生实事，加快了政府向效能型、服务型转变，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请听报道。 淄川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在4月份的全 淄博市深化改革5月份调度会公布了各区县改革任务落实情况等25项指标细化打分的排名情况，排在最后一名的淄川区主要负责人做了检讨。这种每个月排名结果在全市公开的做法，让很多干部坐不住。淄博市委改革办副主任李卫： 丢了面子还是小事啊，对于连续3次倒数第一的，我们还要启动万责机制，对区县党委政府提出建议，负责同志是不是胜任这项工作。 每项改革任务都分解为25项具体指标和得分点，对区县职能部门开展评分、排名、考核，压力层层传导，执行力大大提高，各项改革部署迅速落地见效。李卫说： 我们督导组直接进入社区企业进行摸查，了解落实情况，对于发现问题现场列出清单，不是你说落实了我们就相信你了。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淄博市还注重调动基层积极性，推广基层创新经验。环台县创新推出的互联网加医联体的新模式，城乡疑难杂症病患都可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国内名医，真正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城，极大缓解了看病难。环台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魏慧东： 为了推行这个模式呢，政府财政拿出了专项的资金，为乡镇卫生院配备了 CT， 还为所有的村居啊配备了在线的心电监测设备，使城镇医疗资源通过互联网这种形式延伸到最基层。 医联体只是淄博市推行基层改革创新经验的一个缩影，实施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淄博市已有时间银行等20多个创新经验列入全市推广，行泽植物等10多项创新经验上升为国家级和省级试点。淄博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尚龙江告诉记者，市级顶层设计结合基层探索创新，实现了由被动改革到主动改革的转变。 我们每半年筛选一批创新改革经验在全市推广，通过基层首创和争取试点的模式，及时掌握国家和省改革新政策，努力争取中央和省在试点布局上的支持。 近年来，淄博市先后承担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示范区133项重大改革试点任务和区域政策，今年一季度又新增省级以上改革试点43项，接近去年全年新增数量的总和。 同仁堂等24家北京保健品企业近日签约决定，把生产基地迁往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对于这批迁移出北京的保健品生产企业，经济两地将打破政策藩篱，实施创新管理。央广记者杜震、唐山台记者宋建军、杨建报道。 北京市经信委委员任世强说，与简单平移式的企业搬迁不同，滦南北京大健康产业园将按照经济共建、共管、共享的思路进行建设。 企业既保留了金牌的品牌优势和原有市场，又解决了企业规模化生产受制约的问题，实现了企业技术的提升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企业还能同时享受经济两地的科技资源和成本优势。 据了解，今后前往滦南的北京企业将名称不变，注册地不变，食品生产许可内容不变，产品批准文号不变，仍由北京食品药品管理局实施许可认证和日常监管。而河北唐山滦南北京大健康国际产业园则是为他们提供创新孵化、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等八大功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顾海鸥表示，这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 以继承创新发展为重点，加速推进北京同仁堂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为滦南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央广时评：改善营商环境，东北确需刮骨疗毒，撰写肖志涛。辽宁省日前曝光了一批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并自曝今年以来已经处理的相关人员660多人。细看这些案例，政府不讲诚信，招商引资承诺政策不兑现，办事推诿扯皮，乱收费等企业诟病已久的问题赫然在列。辽宁省把家丑外扬揭自己的短儿，显示了其为了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振兴经济背水一战的决心。推此及彼，整个东三省也确实到了必须认清自身发展短板、出实招、动真格解决掣肘问题的时候了。今年一季度，东三省 GDP 增速再次拖了全国后腿，辽宁倒数第一，黑龙江倒数第二，吉林倒数第四。东三省经济长期低迷不振，除了历史原因和地缘因素，恐怕和民营经济发展迟缓、经济活力不足有很大关系。民营经济为什么不好？正是营商环境有问题。招商靠忽悠，各种许诺先勾进来，招来了就圈快递稳住，最后关门打狗、吃干榨净，东北话叫一顿 K。企业将这一套打法形象地描述为扑克牌里的勾圈 K。正因为这样糟糕的营商环境，企业家圈子里一直流行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东北是最晚退出计划经济体制的地区，市场经济观念本就相对淡薄，因此更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正确认识监管与服务的关系，深化放管服改革，绝不能再打着法规的大旗为难企业，甚至雁过拔毛、吃拿卡要。要真正树立服务意识，多做一些为企业排忧解难、雪中送炭的事，还要重点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加强监督问责。办事光按流程还不行，必须托人找关系，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酒桌上解决。是哥们儿，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不是哥们儿，啥事儿也办不成。东北官场里这些官僚气、江湖气十足的潜规则必须摒弃，作风一日不转变，陋习一日不驱除。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如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曾指出，要多从内因着眼、着手、着力，找准症结就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辽宁曝光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的做法，可算找准了靶子，耗准了脉。接下来就看箭能射多远，药能下多猛了。希望整个东三省的政府和官员都能拿出这种刮骨疗毒的勇气，攻坚克难，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 新闻动车组：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首次面向盲人开放，青海连续7天实现全省用电零排放，中国海军远航编队启航赴俄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演，请听报道。 全国英语四级考试增加了盲文试卷，首个考点便定在了长春大学。长春大学教学建设与评估中心主任李萌介绍，今年有5名考生报名参加盲文试卷考试，还有3名弱势考生参加明文试卷考试。 从我们学校来说呢，只是一个小的个体哈，这几个学生，但是可能未来随着盲文卷子的推进推广，那么这可能对整个盲生或者视障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正常的考试是130分钟，盲文卷子的考试呢应该是195分钟。 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试结束后，长春大学会将试卷第一时间递交到省里，再由专职的老师将盲文进行翻译，以方便批阅评分。央广记者郭苗报道。 你好，请按请教尹超峰。 你好，我是网调调度员周鑫，现在时间是16日23:50，现在我命令七彩电网全部清洁能源供电，要求 6月17日0点，随着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调度员下达调度指令，青海全省在7天168个小时内全部采用太阳能、风能及水力发电供应全省用电。此次青海全省使用清洁能源供电在我国尚属首次，比葡萄牙电网在2016年5月实现的107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超出61小时。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韩替介绍， 青海海南到华中的正负发展千伏，海西到华东地区1100千伏的两个葡萄牙外送通道，两个通道建成后，每年向华中、向中东部地区输送清洁能源1100亿千瓦时，可替代原煤5000万吨，对于优化中东部地区能源结构，保证电力供应，促进大气污染防治和雾霾的治理具有显著的作用。 央广记者葛修远，西宁报道。 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下旬在波罗的海海域、9月中旬在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海域分两个阶段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7的联合军事演习。此前中俄双方已就演习的时间、海域、科目设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磋商，并达成一致。中方参演兵力主要有驱逐舰一艘、护卫舰一艘、综合补给舰一艘及舰载直升机和陆战队员。编队指挥员于满江， 今年中俄联演的课题为联合救援和联合保护海上经济活动安全。这次演习是巩固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是深化两军务实友好合作的具体实践，将进一步增强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是提高两国海军联合行动组织指挥的水平。 央广记者刘志、刘畅平、玉成建报道。 北京银监局的相关数据显示，3月到5月，北京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持续下降。北京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北京市房地产调控措施效果显著。 鉴于西藏墨脱县在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独特地位，中国科学院将建设墨脱地球景观与地球系统综合观测研究中心。 第15届中国戏剧节昨天在宁夏银川启幕，27台优秀展演剧目、1.6万张惠民票免费发放。 葡萄牙内政国务秘书若热戈梅斯18号说，在葡中部地区森林火灾中丧生的人数已升至62人，另有54人受伤。经核实，暂无中国公民在火灾中伤亡的情况。 法国内政部18号晚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在的联合阵营在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大幅领先，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已无悬念。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张浩森、贝东，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